黄酒了，俺家里定做三分，光风到五香侯啊，执掌帅印， 下面我们请西交波先生生前所在的剧团施家庄市京剧团青年演员赵建忠为大家演唱西派名剧《乌龙院》。 曾经的那年 下面请听高希露演唱的《秦琼卖马》。 Oh.

是 有什么话跟我说，没问题。这么听一段张派的起见。 腾出

身背金帐前来请对王禅将，你要我多多的教我学的哪 啊， 老将军你何必身背金帐